北京首档广播可视化大型交友节目进驻 FM98.2， 说真实的话，做真实的事儿，交真实的朋友，触碰真实的内心。博虎点秋香，我们用最俗气的名字做最有情怀的节目。 哎，这一小段片花之后，咱们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这位让我们俩汗颜的，你实在是汗颜让我们俩汗颜的这位非常好的小哥哥云子瑶，来给我们打个招呼。 哎，大家好，我是云子瑶。 Hey everyone, this is Bentley here. I'm from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我来自中国传媒大学一四英语系。 What's meaning?刚才您说的那一段话What's meaning? 跟我刚才说的中文是一样的 是吗？ 这句话我都能听懂，你作为一个已经过了英语四级的人，怎么还不如我呢？ 真的，我是真的觉得自己就是书读的少。刚才我就跟我们导播哥哥在探讨这个云子瑶还是云子挠，然后导播给我说了个更厉害的事情，我们导播老师说云子潇吧，这是让我真的觉得真的 你觉得一会儿下了节目之后导播会怎么对你我觉得咱们还能愉快的生存半个小时吧。 家法处置吗？ 家法处置 挺秀的。 我听到了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家法处置，刚刚那个子瑶说的其中我大体上能听出个大概。 来让我们英语过三级的这个大左老师 来给我们 大家说一下。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大左、I'm from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对不对、 You are from, 你那个 from I'm from China 年轻人 too young too simple too young too simple 对、我们还让蒋斌接着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对对对，那个子瑶自己有什么就是除了英文之外的还有什么其他的爱好啊，或者是自己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人也可以跟我们的广大的听众朋友们还有网友朋友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好的好的，其实爱好挺多的吧。以前的话会踢球，然后我打篮球比较晚，高中才打。然后踢球很早。然后除此之外现在还打棒球。 还会打棒球。 对，以前滑旱冰啊，骑自行车啊什么的，基本上每天的事儿，都是小时候的事，小一点的时候。 运动细胞很发达的一个男孩子。 唱歌。 唱歌。 唱歌。英语配音。对，模仿嘛，就是所谓的。对。 我觉得今天左哥应该稍微的有点小压力。你看同样是男生，我以前一直觉得我们大左老师的声音很好听，很有磁性，然后我今天发现我们子瑶是吧，子瑶， 对对 啊，终于念对了，好紧张啊。我觉得他声音特别好听，就是声音很有磁性，然后而且还很暖的那种。哎，左哥不愿意了， 就是这个样子的嘛开玩笑啊。刚刚子瑶说自己还特别喜欢配音， 是个 而且还是英文配音。 对对， 这个我基本上在日常生活中接触的配音演员也挺多的，就是或者说喜欢配音的人，但是他们基本上都是那种或者说喜欢动漫啊，配一些日漫。之前在咱们节目里边也有一个这个 漂亮的小姑娘， 对，漂亮的小姑娘给我们配了一段日漫。还有就是剩下的就是中文配音，这个占绝大多数。 对， 要找一个特别特别牛的英文配音，我觉得这在生活圈中还是挺少见的， 还真挺难的。像我这种听不懂。 对，因为我之前去见一个导演的时候，他说要配一段差不多30秒的一段英文的独白。然后我当时就就这肯定不像刚刚说的那么搞笑啊就是当时就是虽然不认识这些词，就给他说出来了，模仿那种好莱坞风格的那种就是给他凑合现用了一段。然后后来那个导演还是就直接找了一老外来配了把这活儿给配了， 没看上。 对对对，所以就是比如说咱们中国人从事这种半专业或者是专业的英文配音的，我觉得还是挺少。为什么会？ 而且还很难。 对，因为他要掌握那种英文的纯粹的发音 韵调， 对，而且还要 我们子瑶说的那个韵调就很显得很专业。然后我们走个 I'm from 啊 ，I'm from 这就很 low， 对 吧？ 一听就不是那么回事。 对对对，不仅仅要掌握他这个英文的语音语调，还要掌握他配音里边的一些情感。你给我们就是稍稍分享一下，是通过一个什么样的机会或者是什么样的事接触到这个英文配音的呢？ 好的， 当时是因为我的师姐吧，就直系的也是，也是我们的师哥，然后他们呢是就是有一次就是在学校他们找到我，说我们一块儿上这个节目，上一个就是比赛，然后它是一个英语配音比赛，北京高校的一个英语配音大赛，然后呢当时找到我，然后觉得我挺合适，他们我不知道他们是从哪儿听到的，然后说，然后你应该可以胜任这个位置，然后当时我就想了想，就基本上没太犹豫就接受了，然后我们就一块儿合作参加这个比赛，最后是基本上一路都很顺畅吧，都是得了就是第一名那种。 哦，他是先遇见了伯乐，然后又发掘了自己的这个兴趣爱好，甚至说自己擅长的。自己比较不仅喜欢，而且还很擅长，得心应手，哎，得了个第一名啊！ 随随便便就得了个第一名，你说这气不气人？ 也就不小心得了个第一名嘛。 对，我们今天呢也找到了子瑶之前配过的一个小片段啊，《变形金刚三》应该是配的是霸天虎的角色， 对对对， 是吧？ 霸天虎阵容的那个。 大家一起来看一下，重新回顾一下当年子瑶随随便便得了这个第一名。 一起来看。 Oh, my poor master. How it pains me to see you so wounded, so weak. Spare me, you gaseous sycophant. You know what you're told. We're just nothing. Sound wave reporting, Lord Megatron. And what news from your little assassin? Autobots have taken the bait.They discovered the Ark and returned with this cargo. You did me great honor tracking the ship to the moon. Your human collaborators have served their purpose, Soundwave. It's time to eliminate loose ends. Laserbeak, kill them all. With pleasure. 感没感觉到就像是在听英文原声一样， 哎，这个真的是，然后还是 What's meaning? What's meaning? 对，又提出了发自肺腑的提问 What's meaning? 我们让子瑶给我们大家稍微的翻译一点点，然后再给我们现场来一段可不可以？ 好的， 教我两句，行吗？ 刚才这块主要就是霸天虎在密谋他们寻找一个东西，然后就是大家在那儿谈论一些机密的事情，然后因为他们好像正受到重创吧，这样崛起的这种感觉，然后他的手下然后就都来就是威震天这儿，然后跟他集合，然后汇报一下情况，就这样。 还有气势。 对， 可不可以现场给我们简单的来一小段？ 可以可以，这也是我配音软件上的一段配音。 OK、 所以应该可以来一下。 给我们简单的稍稍说那么一两句。 好，我试试啊，我试试。我先学一下威震天那个先啊， 威震天。 Spare me, you gassy sycophant. You know what you're told, which is nothing. What's meaning? 咱们能不能换一句话问 ？What's meaning? 就会这句话， 能不能听一下里边的一些情感的表达 ？Pardon? 有声语言艺术的展现，这是一门艺术，不仅仅是 What's meaning. 当然 ，What's meaning 也很重要，对吧？ 对对对。 来，我们让 What's meaning? 就是。你们这些怎么说呢，这个翻译的话跟屁虫或者说这种你们这些 愚蠢的人类， 对，差不多这种，然后就是你们这些都没什么用，你们这些家伙，类似这样的这种意思， 就很有气场的一句话。 想不想学一下？ 可以可以可以。第一句 Spare me 什么 嗨 什么， 别来烦我了，别来烦我了。Spare me， 要不你就说 pardon 得了。 Pardon， 也很有气势。 What's meaning？ Pardon， 哇， 这种 哇，刚才那个是跟气泡， 刚刚那个声音可以再给我们简单的稍稍来一下， 那个是声波的 sound wave， 声波的一段，它声音就是那种特别机器人那种声音。对， 想听？ 我刚才说的什么来着？那段里面 随随便便说两个英文单词就 OK。衬衫的价格是9磅15便士。 等一下， 衬衫的价格是9磅。 哎呦，我 这是累坏了，累坏了。 衬衫的价格， 这个很费气儿，这个 你这可能是 往里吸的， 你这可能 是 一老巫婆憋着了。 对， 哎呦，对，我看到我们花椒猪平台上这个 Alisa 说小哥哥说的很好听，还送了两朵玫瑰花。 嗯，谢谢，给我们小哥哥打 call。 对对对，不仅仅啊，他这个今天的来到的嘉宾子瑶呢，能配这些东西，而且还有一个更厉害的技能。说到底啊，这真的厉害。 嗯， 之前作为一个播音系的学生吧， 嗯， 觉得自己能朗诵啊，能读诗啊，这就已经很不错了， 还挺酷的。 哎，对，还挺酷的。但是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还有网友朋友们，你们听过英文的读诗吗？ 撩妹技能十级的那种。 我记得我第一次听英文的读诗应该是那个电影《死亡诗社》。 嗯 啊， 就是那个老师站在桌子上，哦，然后说了一大段台词，虽然我也没听懂什么。 左哥能来几句吗？ 一须兮为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就像英语一样啊。 可以的。 嗯，这个平时因为在这个播音的训练当中，就除了这个练声之外，朗读朗诵也是咱们日常学习当中的一大非常重要的部分，尤其是 骨头， 对对对，尤其是说这个诗词方面的。你就像中文的诗词也是从古至今传下来的，英文的诗词也是从那个世纪传到现在的，所以它肯定会有一些不同的释义，或者说不同的情感的表达，对吧？ 韵味。 对，今天我们的嘉宾子瑶不仅仅给我们带来了这个特别牛大牛的配音，还给我们带来了一大段纯英文的诗歌朗诵。 最重要的是他自己写的， 厉害了。 原创。 对对对，这个子瑶随时都可以开始。 话筒给你。 好的好的好的，我先读一下，然后咱们再说吧，好吧 ？OK。 就怕我问 What's meaning 是吗？来来，子瑶， 这儿等着我呢。Son of despair， 我写的。 咱不是这样，那个为了文章的这个 美感， 对美感以及它的完整性啊。 那好好，Son of despair， I hear the howling thunder， I hear the crow shriek， Footsteps of the unknown seem never to rest。Leaves like feather that grow withered all fall from the trees, one of which fly to me as he closes in. 有点紧张。I hide under my sheet, leaving one eye to see, black blood in his vein and sharp right teeth. Unexpectedly he halts, unlike my uninterrupted heartbeat. I know, soon he will come in, steal my life from me. I cry, I weep, in a summer so bleak,In a region of darkness stands a figure of death. I lie in my casket by the window of freak. Is the devil outside or is the devil in me? I see grotesqueries. I see the peeping thief whose shadow claws is restraining my breath. Despair, his name, spreads his evil deeds. Under the ember of his irritation lies me. 好有感觉，虽然没有听懂，但是好好听哦。 虽然没有听懂，但是也是被里边的情感还有子瑶这种表达深深的吸引。 来，我们现在让大佐老师说一下，你被他的哪个表达给吸引了？ 就是他深深的情感嘛。你要知道，这个不管是中文还是英文，他所要表达 的 东西，情感都是。 那他表达了一个什么情感呢？ 大体上啊，你比如说我。就是稍稍看懂那么两句话。 I know, I see. I cry. I cry, I weep in a summer so black. 是读 black, bleak. Bleak. 算了，今天就到这儿吧。 那是你看错了，看错了。 不难为我们大佐老师。 就是应该写的就是差不多一个孤单寂寞冷的人想抒发自己娇羞的小情绪。 娇羞 对，可以说就是因为生活中有很多时候是有一些莫名的就是这种伤感吧，或者说是绝望。甚至说是绝望啊，我觉得就是这首诗就是在说多愁善感吧，有时候人，然后就是感觉好像就是人有时候会觉得对身体不行了，是那种就是那种感觉世界末日的感觉，对，其实可能是杞人忧天，但是就是会有这样的情感吧，偶尔。 所以当时 是一个蛮有情怀又比较多愁善感比较敏感的一个人吗？在日常生活当中 还好。 对， 就是情感比较丰富， 对对对，细节比较 善于思考的一个人是吗？ 还可以，还可以。 所以当时写这首英文诗，这首英文诗的题目是什么？可以给我们 就是绝望之歌吧， 绝望之歌 啊、嗯，那当时写这首诗的，嗯，就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让你把它写下来了？ 在什么样的， 就是通过一件什么样的事儿？ 就是像我刚才说的， 嗯， 就是这种，你去想象一下，就是你躺在一个基本上没什么人村庄里面， 嗯， 一个废弃的村落，然后你躺在那个屋子里面的一个棺材里面，然后天是阴的，非常昏暗的那种状态， 嗯， 然后随时可能死神会来要你的命的那种状态。 你笑什么？ 这不是我在想这个书到用神方恨少的第三趴的原因，就是他说的这个场景人家都能写出来诗，但是本人就只会觉得害怕阴冷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 对，你这也可以写成一个诗，在一个伸手 人家叫死亡之歌 五指的夜晚，孔繁雪来到了这样一个村庄 啊、哦、不行，打住，害怕。 嗯，对，所以这首诗其实我觉得虽然没大体上看懂啊、 嗯、 但是至少能感受到它里面的那种韵味，就是至少在他说完之后，这首诗名字叫做绝望之歌，是叫绝望之歌吧？ 对对对对， 就是嗯，他说完名字之后可能会有那么一点点能感受到生活当中的那种现实啊，或者是 无奈之感。 无奈， 嗯， 绝望可能离我们还稍稍有那么一点远，毕竟生活还是充满着诗和远方的、嗯、这个不仅仅有现在的狗血，还有之后的狗血嘛，对吧？ 对对对、嗯、 对， 所以也可以给我们简单的翻译一下你写的这个What's meaning? What's meaning? 你等会儿我找一找吧，我还得再把那个翻出来。 嗯， 其实就是有时候这种绝望就是一闪念的，可能过一会儿就好了，不是说是就是说一定会那怎么样。 对，这个基本上我觉得应该每一个人都会有这种小的情绪，就比如说今天吃饭没吃好啊，或者今天饭不大可口啊，可能就会产生一转念的那种绝望的感觉，哎呀，这饭真难吃，算了，别活了。然后第二顿饭又好吃了，哎呦，这个世界真美好。 哎， 还有可能就是这样子。 而且子瑶是个特别有才的人，哎，这印证了这个，你看学习不好的配音演员不是好的诗人，这一下子说了他三个优点。 没有， 会造句来今天。 那可不， 看着这个有才的人自己也升华了不少， 强行去拉低自己的智，拉高自己的智商。 嗯。我们简单的翻译一下吧，就前两句， 前两句，就是我听到了， 再配上英文再来一遍。 Hi, I hear the howling thunder, I hear the crow shriek. 好好听啊。 Footsteps of the unknown seem never to rest. 就是我听到了咆哮，或者说是对咆哮的这样的雷声。 I hear the howling thunder. 像咆哮一样。然后我听到乌鸦的尖叫声，你能想象吧？就是 嗯 嗯 那个画面，对， 挺冷的。 然后。未知的脚步，就是我不知道它是什么、 哦、 因为我们都对未知的东西有一种恐惧感嘛，对吧、 嗯、 对，所以它就代表恐惧感。然后似乎从来一直都不会停止，就是它好像不停的在向我这边走来、 嗯、这句话我看懂了 Seem never to rest 一直都没歇着，是吧？ 难为自己看懂一句话，赶快告诉你们我有看懂。 我突然好想挑战一下，哎 哎，这左哥我没记错的话，这三集好像没过多久 吧，就来两句吧。这个刚刚听他说完之后我还真有那么一点听明白了， 哎， 只能说听明白了，虽然看不明白啊， 加油。 嗯。I hear the howling thunder, I hear the crow shriek, 下面一句就不认识了好了，就到这吧。 好， 那听上去还是像那么一回事的。 觉得怎么样？ 毕竟就这一句， 专业的人才觉得怎么样？ 哎，我觉得有那个意思了。 哎，毕竟就这一句，还想怎样？ 毕竟就这一句，还想怎样？ 对，我们子瑶已经给你示范了三遍了。 谢谢。嗯，当然啊，今天这个子瑶不仅仅为什么我们说从就是节目开始。就是说这个今天的嘉宾是让我们俩汗颜的呢、 嗯、 不仅仅配音英文配音特别厉害，不仅仅会自己写诗读的还特别好， 嗯， 更厉害的是英文歌唱的也不错， 没错， 哎，都知道来我们节目的肯定会表演一下自己的小才艺，对吧？ 对的 啊。但是今天这位呢不给大家唱一首中文歌，给大家简单的唱两句英文歌，因为这个英文歌它不仅仅能达到就是 练习发声的效果啊，还有这个还能练一些英文的口语，对吧？ 没错。 嗯，对。 像我这种人，就是听英文歌只能听旋律， 就感觉这旋律挺好听，我就点了个赞， 没错， 加个收藏，压根听不懂什么意思。 是的。 嗯，最后两分钟的时间，把这个时间交给我们的子瑶，一首非常好听的英文歌的清唱，送给现在还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亲爱的朋友们。 嗯， 话筒交给你。 好。那这首是 Justin Bieber 的 Mistletoe。 嗯 啊，好。 It's the most beautiful time of the year. Lights fill the street spreading so much here. I should be playing in the winter snow, but I'ma be under the mistletoe. I don't wanna miss on a holiday, but I can't stop staring at your face. I should be playing in the winter snow, but I'ma be under the mistletoe with youShawty with you, with you. Shawty with you, with you. Under the mistletoe. OK. 好听，好听，给我们小哥哥打 call。 打 call 打 call 打 call 打 call。 如果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还有网友朋友们喜欢这位今天的嘉宾啊，这个既会配音又会唱歌还会读诗还会写诗的嘉宾云子瑶的话，请啊一定要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不仅仅可以在上面看到我们节目的回放还有直播，还可以在每天周二的推送里面知道我们嘉宾的个人信息。当然如果他要是想这个自己想提供联系方式的话，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去跟他取得联系。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拜拜 拜拜， 大家再见。 稍后各位要听到的是漫游嗨翻天，请各位持续关注北京青年广播的其他节目。拜拜。